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夜晚的心情，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。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 我是周准，每周一到周五10点大陆机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22点。到23点， 等你来找， 等你来找我。 1, 2, 3, 4。 远处星星点点，像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。你和我，你应该是一场梦，我应该是一阵风。你一会儿看我，一会儿看云。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，看云时很近。10点打路机，让爱降落，让心飞翔。 2022年的1月11号星期二，让爱降落，让心飞翔。我是周准，在建外大街14号向你问好，欢迎你收听10点打路机。今天晚上的关键词，罗曼蒂克，浪漫。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不是我想问了，我特别想知道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生活当中浪漫的事都是什么样的？浪漫都应该是什么色彩的？在10点打路机的我们的后台，我们的聊天群里，聊天室里，有很多热爱浪漫的朋友。我个人认为，在夜晚出没的每一位朋友，至少对浪漫很敏感。你会很敏感地捕捉到浪漫的因素，浪漫的关键点。我希望看到各位的留言，每一个小心心也是我们今晚浪漫的积累。先读一段话，我个人觉得这段话就很浪漫。有时候浪漫不是我爱你在一起，是感觉来了，感觉对了。我觉得这很浪漫。我买了一副新的蓝牙耳机，送朋友上地铁的时候，我分给他另外一只，然后说：“想知道什么时候歌会停吗？”然后等他进了车，我偷偷从另一个门进去，保持一个他看不到，但是又能保持这个歌持续播放的距离。过了一站，他 QQ 上问我：“这歌怎么还没停啊？”我就悄悄走到他面前，然后就笑，相视而笑。这就足够浪漫啊！希望这是一个浪漫的开始，希望把所有那些粉红的回忆记忆都在我们一个小时的留言板上，把浪漫贴满整个1月11号。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，觉得好凉快，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，傻傻的对白，哦，躺在树下给你解答，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，每个晴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，邻居家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，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，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，你头发挽着耳朵，你都在回忆很久，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，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，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，哦，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， 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 我们的网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听梁社说，浪漫是无声的，那些刻意的都不足够，一个人也可以很浪漫，比如你想一个人，转角就遇到他。 每个晴天的下，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，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。我看着你的时候，能感受你的温柔，总把弯着耳朵偷嘴回忆很久。一整个夏天的周末，你坐我骑的车，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。我看着你的时候，你笑着笑着睡了，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。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哭着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 来自于李荣浩，一个特别会表达浪漫的人啊，别看他小眼睛。这首歌叫做我看着你的时候。今晚上我们来说最浪漫的事，你觉得最浪漫是什么？有些朋友特别逗，赵咏华呀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今晚上我准备这首歌了，跑不开这首歌，很多人喜欢，也很符合今晚的主题啊。用户5909他说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这是浪漫的最高境界，向着阳光。是这么说的，你痛苦的时候有人给你依靠，在你幸福的时候有人与你一起分享，在你渴望爱情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与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。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小猪毛毛说，喝酒，能跟一个喜欢的人一起喝酒。金良社，能跟喜欢的人吃爱吃的东西。燕林都说，浪漫就是与众不同的调调，一个小心思，一个小场景，一个小礼物，就是生活当中点滴用心制作。红果虽然是老夫老妻了，但是生活还是需要一点点仪式感的，给生活添点滋味，比如过生日送束花蛋糕，结婚纪念日送个首饰，节假日出去旅行，平时的日子互相心疼，一句问候，一杯热茶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拥抱，一顿热乎乎的可口饭菜，都是日常生活里点滴的关爱和浪漫。红果，我觉得做到这些无比的幸福，很少人能做得到。很多人睡在一张床上，两颗心隔着一片汪洋，也有很多人虽然分隔两地，可随时想到对方。说到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，我今天特别在网络上录制了一段录音哦，然后我要带到节目当中，把这个浪漫持续推起来啊，推得高高的。一对68岁的夫妻，他们眼里的浪漫真的是让年轻人羡慕啊，当然也是岁月的沉淀。好些人走到40岁，走到48岁，或许怎么样呢？或许就分开了，对吧？也许40岁是一个坎儿，45岁又是一个坎儿， 你们的认知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再到50、55岁、60岁、65岁、68岁，那浪漫就变成了生日的一碗炸酱面，结婚纪念日的一句提醒和问候，和一个简简单单的拥抱吧。有的时候，浪漫是最原始的关心和在乎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反正我听这段录音的时候是会被感动的。如果你被感动了，在屏幕上打一个感动给这对68岁的夫妇。 我68了，结婚41年了啊。 你还记得结婚纪念日是哪一天吗？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啊，10月1号啊，我们共同选的。结婚那天骑自行车上到我们家，自行车还是他给我的呢。那时候才花了多少钱啊？花了200多块钱，请了同事吃一顿饭，大家给凑凑几块钱的份子，我觉得也挺好啊。现在这个好，没有10来万都结不了婚似的。其实实际你说结完婚以后，谁去还这账啊？还是你们俩去还这账啊？没有意思。俩人从不认识到认识，到认识以后到结完婚以后磨合，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感情。你说这叫爱情？你说还是叫亲情？这个说不出来，没有爱情哪来的亲情啊？对不对？这边我老伴来了，叫你过来。 结婚有41年了。 这不是41年了。 一年一年过都不是那么那记着，互相照顾呗。他要是生病看病，每次都得陪着他，下着大雪骑着车上北大医院住院，我们俩骑车。我住院也是做那个胆摘除，他陪着我，然后陪好几天，就是一家人谁也离不开谁呗。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浪漫，但是我们这就是平平常常过日子。比方说做饭，他炒菜我打下手，配合特别好，每天都这样。 你看像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是突然的抱他一下，或者是搀着一下扶着一下别摔着，就用这种东西来代表心里头还在惦记着。到过11的时候都说一声，哎呦，今天是咱们俩结婚的日子啊，就提议一下。完了，有时候我到我生日的时候，哟，明天你生日，咱们吃面条吧。到他生日的时候，哎，明天我给你做炸酱面，心里都记着。 会有，还是什么疾病 啊？疾病，我们都愿意在一起。 没问题，那绝对没问题。 过40年，我们已经过来了，再过40年。 更需要在一起了。 对，很平淡但很甜蜜。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心思却留住你的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。 哎呦，我就特别羡慕这对叔叔阿姨，他们两个人爱了一辈子，估计他们两个人说话的语气都像。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长得也像，就是一笑一颦，动作步幅都一样。所以说待久了两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像啊！你看两个人好了68年，哎，那不对不对，他们结婚之后好的吧，40年好吗？好了40年，这40年风风雨雨，肯定吵过闹过闹着分开过。叔叔就是这么疼了阿姨一辈子，阿姨就这么被疼了一辈子，这就是终身的浪漫。刚刚看到喝酒能减肥上线了，说哎，这个喝完酒了地铁回家外放啊，外放。各位正在地铁的朋友们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准。在地铁里你们都很累吧，一会儿放歌给大家听。其实在地铁一节车厢里 同时听一首歌，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啊？谢谢喝酒能减肥有这个机会让大家一起听一首歌。我们今天晚上要聊最浪漫的事情，或许生活的平淡，每天的几点几线的生活让大家觉得很疲惫，没有一点浪漫的感觉，甚至找不到浪漫的一些滋味。我希望今晚的节目能让大家听到浪漫的感觉。如果真的喝酒能减肥，我的朋友在地铁里外放这段录音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浪漫的事情。送给大家这一首歌啊，这个大家都开心点啊。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车厢里头静静的听这首歌，来自于《大话西游》，大家都看过吧？一生所爱。 我去便再不来， 我们都会想起那段话，曾经一段缘分没有珍惜哈，什么一万年一万年，其实我觉得珍惜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。就像我有一个朋友正在地铁坐地铁，他开外放，然后整个车厢人看到他，然后刚好觉得他哎，这人怎么了，忽然听到他那个手机播放器里传出的声音，一个主持人在向这一整节车厢的人问好，希望他们在这样的忙碌的工作里学着找浪漫。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.4 北京故事广播，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答录机，我在北京向各位问好啦，希望你今晚吃得饱饱的，有一个非常好的甜美的梦啊，在我下直播之前啊，伴着北京有点寒冷的夜的感觉啊。嗯，其实浪漫呢是无时不刻存在的，比如晚上搬着椅子去天台看月亮，虽然有点冷现在是吧，比如刷到朋友喜欢的东西就偷偷买给他，比如520那一天出去跑完步给朋友带回一支玫瑰，比如一大堆人拉着手去海边疯跑，首先你得有海是吧，比如落潮那一天一起坐电动车去沙滩捡贝壳，你得有海是吧，比如我写不完的情诗和信，写情诗和信这是件多么浪漫的事情，真的好多。有些事即使别人不觉得浪漫，可我还是自己认为它很浪漫，就是很浪漫的事。我说我想永远势利又浪漫的活着，写情诗写到生命最后那一天，因为这世上有那么多不快乐，好像只有浪漫能够救我们。哎，我这段话我好喜欢啊。嗯，很多朋友说2月底三月初出生人都浪漫吧，那个星座，哎呀我们不能说星座， Double Fish 啊，这个星座非常浪漫。对，何炅减肥真的是在地铁里放歌了，他说地铁里大家都很享受的表情如果他没 喝多喝花眼的事，挺浪漫的一件事。小仙儿说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并携手终老，很浪漫。嗯，很浪漫。用户0800FG 他说，我觉得对于上了岁数的人来说呢，每天陪老伴儿遛遛弯儿，买买菜，一起拌拌嘴，一起吵吵架，没事一块儿看看书，读读好文章，聊聊诗，这就是我们的浪漫。白小云说，年轻的人浪漫是不经意的小礼物小惊喜，结婚二三十年的呢就是陪伴与亲情了，一颦一笑都是意料之中，默契的配合着彼此。对，你就看那些什么宣传片纪录片，特别是拍美食那个纪录片啊，什么舌尖中国啊什么的，什么你就看那个很多年轻的，比如说去看姥姥姥爷，然后在城里读书的这个外甥外孙女回家，姥姥你想我了吗，想你了，姥爷你想我了吗，想你了，来咱们包饺子炖小鸡儿，然后姥爷就去院子里找鸡去了，一地鸡走地鸡拿一只今天给他炖了，你也不觉得这个你有点残忍，觉得是特别像过年的感觉，然后一家老小围着一个大桌子，东北嘛，小鸡炖蘑菇，然后包一个酸菜馅的饺子，然后炊烟袅袅，那个年的味道扑面而来，这也是一种终极的浪漫。其实中国人对年的这种需要，在一年当中只有冬天才会越来越浓烈的邀请你这颗心回到那个时刻。人生就是有时候需要制造一些浪漫啊，因为人生有太多不如意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你知道的人生有很多的问题，答案仍在空中飘扬，你依然笑对人生，这就是很浪漫的事。今天准备很多好听的歌，何炅减肥真的坐在地铁里啊，他戴着耳机呢。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坐的地铁，比如说那个迪士尼啊，不是迪士尼的环球影城那条线开通了，去坐一坐，然后上去看一看，也许咱们没买着票呢，咱在门口看一看，一个人看看环球影城的哈姆雷特那个非常漂亮的宫殿，也是一种浪漫，对吧？谢谢你继续收听十点答录机，我是周准，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，今天晚上的节目叫做十点答录机，调频 FM95.4 给大家再放一首歌啊，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啊，每首歌我都很喜欢，这首歌还真的是年轻人的浪漫啊，这首歌

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，来自于红浪漫。没有了红浪漫，红浪漫是个洗浴中心。红浪漫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和黄平原，好听的歌。那么爱你，为什么为什么就离不开你，天天叨叨，天天嫌我这不好那不好，关键时刻你干嘛呢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，这也许就是浪漫吧。这首歌呢，其实让大家有了想在这个地方唱歌的冲动啊。刚刚看到何炅减肥说我想唱歌，我忍住在地铁里唱歌，它也是一种浪漫的感觉。好听就完了，年龄只是数字，心态是最重要的。你看我们今天晚上在 FM 95.4 的朋友，在听广播的朋友，或者在听 TFM 聊天室，我们这个 APP 端口听广播的朋友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浪漫至极的，让这个夜晚变得不一样，特好，倍儿棒。我爱说这个浪漫就是推掉酒局回家做几个拿手菜，一家人围桌而坐，不算丰盛却又可口而温馨。时光雕刻说，我跟我老公坐在阳光洒进屋子里，哎呀，坐在阳台上啊，窗前，你喝着茶，我喝着咖啡，我为你朗诵一首《思故儿》，我们看着窗外的景色，这样是不是很浪漫啊？他爹，你怎么了？我们交交心，让我想起《超生游击队》宋丹丹和黄宏的小品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演的是真好，让人怀念。小仙儿和老公一起听十点答录机，就是一件浪漫的事，十分。时光雕刻也谢谢你说，浪漫的事就是晚上听您的节目和听好听的歌。哎呦，收到 copy that。 金良社， 整哥，我觉得浪漫的事是早晨包子炒肝，中午炸酱面腊八蒜，晚上涮羊肉，好浪漫。 这是老北京丰盛的卡路里的一天。小猪毛毛说，我们都围绕在周准周围，围在浪漫周围呀，好开心。燕林说，自己开心就行了，管他别人怎么看呢，不二。嗯，时光雕刻，我们一起做饭，做彼此爱吃的饭菜。这个时候得来点歌了。嗯，没歌的话趁不起场来，选歌的时刻到了啊。这歌一听呢，大家又要想跟着一起唱了。这首歌呢，来自于一个这个乐队，这个乐队周边的产品做得特别好，他们是新裤子。生活因你而火热。 你站在这里，脸庞清澈却骄傲，在这远方没人陪伴，只有幻想和烦恼。无聊的，渺小的，反对不公平的世界，没能继续的诗篇，不欢而散的告别。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不能再见的朋友，有人堕落，有人疯了，有人飞着放弃了，我难过。我不得不去工作，在大楼的一个角落，格子间的女孩，时间久了也很美。我会和她结婚，带我去小城过年，忘了把那摇滚乐，奔腾不复的时代。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不能再见的朋友，有人堕落，有人疯了，有人飞着放弃了。那些昙花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，那一个耀眼的谎言在燃烧着你和我，那个触你心的脸 着力，脸庞清瘦却骄傲，在这远方没人陪伴，只有幻想和烦恼。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不能再见的朋友，有人堕落，有人疯，有人随着放弃了那些在我眼前的灿烂，是爆炸的烟火，那一串耀眼的火焰在燃烧着你和我，那刻骨铭心的恋爱总带给我伤害，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， 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打路机， 十点打路机。 To be a better man, to be a better man。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 刚刚说呀，大家听节目别忘了抽奖，笑着毛毛就抽到了，托我的福，不是您手气好，谢谢您啊。喝酒减肥出地铁了，更狂野了很开心。说到浪漫的事情呢，我看到一段话想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很浪漫，是这么说的：生活中哪些行为让你觉得很浪漫？不苟言笑的人笑了，能言善道的人沉默了，生性敏感，所以早就对鲜花美酒产生抗体了。没有任何的黄金宝石能换得一个人的真心，只有真心换真心。那今天晚上这九万多个心是不是真心？是真心的，直播间屏幕给我打个真心。真心，确实是真心的。如果但凡有点假意，那真心都不好看，那字体都不好看。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夜晚，或许你觉得生活对你不公平，或许你觉得说，哎呦，这年是不是又回不去了？很多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个地区的朋友会说，哎呦，这年悬了，又要当地过年了，有三年没见我爸我妈了，天天微信，谁受得了这个？但是你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去制造浪漫，才是真正会生活的人。我们说我们羡慕别人的生活，羡慕别人的生活质量、生活内容、交际圈、朋友圈，甚至着装的品味。你先把自己生活过好，你只有自己活得圆润，活得有态度，那别人一定会羡慕你。真的是这样的。喝酒能减肥，拍了一张 地铁里的电梯的照片，很高很高的电梯，空无一人的电梯间，这就像人生的路吧，一站又一站。有一些人坐地铁中途下车了，有些人一直在这个车上，直到最后一站他才下来。他回头看看，哦，恭喜那些下车的人，也希望那些下车的人能够开心顺利。嗯，还有很多关于浪漫的一些表达，生活当中啊，嗯，那些浪漫的表达呢，有时候会隐藏在心里。嗯，你看，这个朋友是这么说的，说十八岁的时候，他们说我太幼稚，才喜欢浪漫。现在我已经36岁了，我依然还像个小女孩一样，相信忠诚，相信爱情，相信美好，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活在我相信的生活中，即便人很少。你看，我想要凌晨3点两个人在厨房里吃宵夜，吃到兴头上跳起舞来了，你们有过吗？我有过。我想在仲夏夜开车出去打开天窗看星星，你们有过吗？我有过。我想去山里海边野餐看日落，你们有过吗？我有过。我想不睡觉早上去湖边看日出，我想晚饭后播爵士乐和对方一起卷在沙发上看书，我想冬天牵手去买甜筒，一边吃一边接吻，对，就是在大街上接吻。我想努力前进，被人骄傲地介绍所有亲朋好友，我想两个人为了彼此的小小成就快乐地干着香槟酒，就是这一切让我觉得活着值得。我已经吃了那么多苦了，我不能再为了世俗的一切妥协我的下一段感情和婚姻了，我不能再妥协。不管遭遇了什么，任何人说什么，我相信我值得浪漫和真爱，幸福值得，追求真善美的一生同样值得。我觉得这个女生的态度我很欣赏啊，她已经36岁了，内心还有一颗少女心，不辜负，对生命充满期待。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泪湿的衣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，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。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，它无法代替。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闪去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爱情，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，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。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，它无法代替。离开你我才发现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像一个人看旧电影，是我不小心而已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 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忘记，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，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爱情，我一定让自己坚定，再见到你，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。 来自于林俊杰爱笑的眼睛，你正在收听的是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答录记。夜晚的心情，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。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 我是周准，每周一到周五 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22点到23点， 等你来找， 等你来找我。 每个工作日的22点到23点，等你来找我。其实到了我这个年岁40岁呢，就看到这些跟情侣一起做的100件事，我就觉得哎呀，100件是什么事？100件啊、嗯，就觉得哎呀，好像也做过啊，100件事都读不完。你看，一起去看电影看一场，嗯、啊，一起过生日有，一起制定一份两人之间的协议有，穿情侣鞋，啊，为对方系一次鞋带有，一起用情侣手机壳有。一起在厨房做次饭有，一起吃烛光晚餐，穿情侣装逛街，做次陶艺没有，没有没有，一起给对方写信，然后读给对方听，好像没有，一起去一次鬼屋没有，一起去一次蹦极没有，一起养一只宠物有，一起为对方的家人选一份礼物有，一起给对方化妆有，一起放孔明灯，一起打扫卫生锻炼身体，一起互相鼓励改掉一个坏习惯，一起去旅游去爬山，坐摩天轮拍视频记录生活，一起为对方刷牙然后亲亲，哎呀，一起去看一次海，去沙滩，去穿对方的衣服拍照留念。大家其实会发现，恋人之间这100件浪漫的事情，每个人都至少做过几件，但你要想做全不太可能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在我们认为的枯燥乏味简单的几点一线的生活当中找到浪漫。浪漫不是用钱衡量的，浪漫是心境，是心态，是发现美好的眼睛和真实的爱。一个小时真的好快哦。对呀、啊、你看我们的喝酒能减肥都在三环没地儿没人地儿唱歌了、那么爱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如果你现在单身，就可以享受单身的生活，自己买好吃的，今天想要吃好吃的去买，哎，买到了就很开心。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宠你的爱你的人，请你尊重他，了解他，欣赏他，鼓励他，而不是怀疑他，打击他。哦，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的。最后一首歌，我妈妈问我说，今天儿子你的主题是什么呀？我说妈妈最浪漫的事，我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推送，赵咏华，一定放这歌啊，大家都爱听。我说好的。那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最浪漫的世界，今天晚上所有在线的朋友，我们一起见证浪漫，一起来到红浪漫十点答录机会所，非常好。红浪漫十点答录机会所里边有各种的小吃，瓜子花生，还有牛肉干啊，还有橘子柿子苹果梨。希望明天晚上同一时间，老几位们带着亮亮的心情来到周准的十点答录机。 Everybody See you。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。